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高密的回忆莫言新作欣赏系列节目。今天将为大家介绍短篇小说表弟宁赛叶。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莫言的短篇新作表弟宁赛叶。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三哥，你不要自鸣得意，更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以为咱东北乡里只有你有文学才能。我的表弟秋生，笔名宁赛叶，外号怪物，借着几分酒力怒冲冲地对我说， 我知道你瞧不起金西普，你这是犯了文人相轻的臭毛病。我认为金西普的才华远远超过你，他之所以没你名气大，是他没赶上好时候。他如果逢上80年代那文学的黄金时代，哪里轮得上你猖狂。不说金西普，就说我，三哥，你说良心话，我的才华在你之下吗？ 表弟将酒杯往桌上一顿，严肃地说， 我说你的才华嘛，确实不在我之下，金西普更是天才，俄国有个普希金，中国有个金西普吗？ 宁赛叶说，你这是西北风刮吉利，连风带刺。 三哥，我没醉，我听得出好话坏话。金西普是我的兄弟，他骗谁也不会骗我，那2万块钱算什么，他迟早会还的。那个什么狗屁电视台的狗屁副台长，我根本没看在眼里，更没放在心上。我们生不逢时啊，忆往昔峥嵘岁月，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粪土你们这些达官贵人。我们哥俩当年创办女神诗社时，心比天狗，气势如虹，恨不得将小小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是什么样的胸襟抱负。可是这个年代容不下黄钟大吕，只能让狐狸社鼠得意横行。三哥，你放下你的臭架子，拍着胸脯想一想，你说当年我让你看我的小说《黑白驴》，是不是一篇杰作？ 我的《红高粱》发表那年，我的表弟宁赛叶和金西普合办了一份小报，在上面刊登了即将连载的《黑白驴》的广告。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广告词，本报即将连载著名作家莫言的表弟宁赛叶的小说《黑白驴》，这是一部超越了《红高粱》1000多米的旷世杰作，每份5元，欢迎订阅。 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家里休假，姑父来找我说秋生和他的文友让你去一下。我去了，在姑姑家里的那三间空屋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金希普，还有几个我忘了名字的诗人。当时他们都是中学的学生，屋子里乌烟瘴气，遍地烟头，桌子上杯盘狼藉，桌子下一堆空酒瓶子。我一进门，宁三爷就说：莫言同志，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连忙说我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没得罪你们呀。他说：你写出了红高粱，骄傲了吧？目中无人了吧？尾巴跳到天上去了吧？但是我们根本瞧不起你，我们要超过你，我们要让你黯然失色。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报，我从小报上读到了前面已写出的广告。我不高兴地说：我抗议，你们没经我同意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印在你们的报上。他说：把你名字印在我们的报上是我们瞧得起你，我们没跟你要广告费，已经让你赚了便宜了。 宁在夜问我：我那篇黑白驴的原稿你是看过的，你说良心话，是不是一篇杰作？那头驴不白不黑，一白一黑，不阴不阳，一阴一阳，在白驴面前它是黑驴，在黑驴面前它是白驴，在公驴面前它是母驴，在母驴面前它是公驴。你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过这样的驴的形象吗？你以为我写的真是一头驴吗？不，我写的是人，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每时每刻都有一些像黑白驴一样的阴阳人，他们察言观色，他们趋炎附势，他们唯利是图，他们见利忘义，他们没有良心却挥舞着良心的大棒打人，他们没有道德却始终占据着道德高地，他们在驴和人之间频繁转换，驴脸上挤着人的微笑，人身上长着驴的皮毛，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你说我们怎么能服气？他点燃一支烟，倒上一杯酒，一仰脖干了，又倒上一杯酒，一仰脖干了。姑父嘴哆嗦着，试图去夺他的酒杯，他猛地挣开父亲的手，双眼通红，凶相毕露，说：从生理上论，你是我的父亲，但从心理上论，你是我的仇敌。你听听，你听听。姑父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听听这些话还是人说的吗？宁赛叶振振有词：有些话当然是人说的，如果我不是人，那岂不是侮辱你？是的，你们教育我，要我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但你们值得我感谢吗？你们把我弄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让我痛苦而悲愤。我说：老弟，别装疯卖傻了，我也喝醉过，但醉了皮肉醉不了心，这家庭没亏待过你，你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我放牛的年龄里你在小学里捣乱破坏，砸玻璃揭瓦，我在水利工地上汗流浃背的年龄里你在中学里抽烟喝酒写歪诗，你已经30多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想入非非，眼高手低，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做。古言道三十而立，村里像你这般大的人早就当家过日子了，可你还要父母养着你，不但要养着你，还要养着你的老婆孩子，你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怨天尤人？你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借酒装疯？我不服气！他捶打着胸膛高声喊叫着：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就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你现在是名人，听说最近还当上了什么副主席，但骗子最怕老乡亲，草包最怕亲兄弟，别人夸你是天才，在我心目中你是驴屎，你那些破小说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我那部黑白驴的一行字，你浪得虚名，你欺世盗名，事无英雄遂使数字成名，可悲吗？不可悲，真正可悲的是遍地英雄却使数字成名。我站起来想走，但他堵住门说：你是不欢迎别人对你提出批评吗？为什么我只批评了你几句就要躲开？你可以反批评啊，你可以与我辩论呢，你经常要别人有点雅量，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雅量呢？是的，我是一个无业游民， 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二流子。你听听一个二流子对你的批评，不是更显出你的雅量吗？你是成名作家，我是文学青年。哼，连文学青年也不是，我是一个文学疯子。许多人以为有你这样一个表哥，我会跟着占便宜。想当初我也对你心存幻想，以为你能提携我，帮我发表作品。但你武大郎开店，你生怕我超过你，你不但不帮我，反而压制我，打击我，讥讽我，挖苦我，贬低我，嘲笑我。你不敢面对真理，不敢承认我的才华，不敢面对我的黑白驴。我的黑白驴在你那儿压了很久，你说是找某某文学某某月刊还有什么驴屁文学的编辑看过。当初我还以为是真的，但后来我明白你骗我。我的黑白驴你没给别人看，你不敢给别人看，你明白那是杰作，你明白一旦我的黑白驴面世，你们这一茬作家通通都要退下舞台。你嫉妒我的才华，但你不敢承认你的嫉妒，你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生怕别人超过你。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你是要负责任的。 好了，莫言的短篇小说《表弟宁在业》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宁在业心比天高，自诩才华与莫言比肩，空谈理想，游手好闲。他的好兄弟基西普俗不可耐，专事钻营，两个伪文学愤青一拍即合，一边自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一边招摇撞骗，引发一系列荒谬可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有相当强的现实色彩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搁笔的时间较长，看来周遭状况的变化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外界对于莫言获奖后的创作一直十分关注。这组新作发表之后，文学界也有评论。十月杂志副主编、著名作家宁肯认为，新作采用了相对轻松的反讽的语言风格，能从中感觉到莫言心态的放松。其实这种文风在他以前的作品里也有，不过被包裹得比较深，不像现在这么明显。同时在表面的放松中又有着他对生活敏锐的观察。此外，莫言这次发表的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采取了第一人称，从我的角度来叙事，有着很强的纪实风格。像《等待摩西》中写道，现在是2017年8月1日，我在蓬莱八仙宾馆801房间，刚从酒宴上归来，匆匆打开电脑，找出2012年5月写于陕西户县的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小说。说是小说，其实基本上是纪实。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这篇作品，是因为我总感觉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宁肯说，这有一种原小说的味道。传统小说关心的是人物、事件，是作品所叙述的内容，原小说则更关心作者本人的创作过程。莫言在这篇小说中就谈到了他是怎样写小说的，用了一种类似非虚构纪实的方式，让作品显得不那么像小说，给人感觉很真实。花城杂志主编朱彦玲也表示，莫言这次的新作品延续了他自己的风格，有点像人物素描，还是写家乡的人和事，只是把时间放在了当下的时代。 在去年的某次文学座谈会上，莫言自己也曾谈到，他创作的基础就是现实生活。他说，纯想象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即便你写科幻，也是基于你了解现实世界的材料，还是要写人，写人的感情。他还透露，去年9月和此次发表的这些小说，大部分是2012年春天，他住在秦岭脚下的一个朋友家里时写的。这恰好能够对待上《等待摩西》中找出2012年5月写于山西户县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小说这句话，证明他的新小说的确有着纪实的成分。莫言进一步介绍，后来因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把这些已经写好或正在创作中的小说放下了。他说，当我重新把这批小说找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不能这样发表，必须修改。这些小说就像当年埋到地下的萝卜和白菜一样，我们以为埋下去它们不长了，其实它们还是在生长的。萝卜长满了芽子，白菜心里钻出了绿芽。这几篇小说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5年的时间，这些原型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一位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很落后的突然开上奔驰了，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从这个角度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了解莫言目前的创作观和写作心态。我们祝愿莫言能够写出更深刻、更有创新价值的作品。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年轻英俊，性情豪爽，多才多艺，剑术也十分精湛。不久，丹麦王国变故不断，先是国王老哈姆雷特突然暴死，据说他是在花园午睡时被一条毒蛇咬死的。接着老王去世不到两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宣布下嫁老王的兄弟克劳迪斯，并将丹麦王位拱手相让。哈姆雷特王子非常敬爱自己的父母，老王的驾崩使他悲痛万分，而母亲不等父亲坟上的土干，就急匆匆地别抱琵琶，更令他心碎。忧伤之中，哈姆雷特把前后发生的事件分析了一番，不由得怀疑父亲的骤然去世和王位的迅速易手都有可能出自叔父的阴谋，而母亲也可能是一个参与者。想到这一点，哈姆雷特更是心如刀绞。叔父克劳迪斯和母亲乔特鲁德正沉浸在新婚的喜庆之中，但他们对终日闷闷不乐的哈姆雷特很是担心。王后责备儿子不应当总是穿着扶桑的黑衣服，他们不了解哈姆雷特的心事。哈姆雷特的知心好友霍拉旭从威登堡前来参加老国王的丧礼，他带给哈姆雷特一个奇怪的消息：守卫城堡露台的军士们连续三天夜里都看到了一个衣着容貌酷似老国王的鬼魂。霍拉旭也亲眼目睹了，当霍拉旭上前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却又消失了。哈姆雷特立刻决定要去会一会这个鬼魂。当天夜里，哈姆雷特同霍拉旭来到城堡露台上，凛冽的寒风呼啸着穿过垛口，寂静的露台在月光的照耀下一片惨白。就在半夜一点钟的钟声敲响之际，露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全身甲胄，神色悲愤。哈姆雷特一眼认出了正是父亲的亡魂，他不顾一切地奔上前去。老王的鬼魂向哈姆雷特招手示意，引他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把自己冤死的经过告诉了儿子。原来老王是在花园睡觉的时候被克劳迪斯把毒药灌进耳朵谋害身亡的，鬼魂要哈姆雷特为他报仇，但不准对王后实行任何报复。当报晓的鸡鸣响起的时候，鬼魂消失了。哈姆雷特回到霍拉旭身边，要霍拉旭对今夜的事情保密，并且告诉霍拉旭他自己今后可能会装作疯癫的样子，让霍拉旭在人前装作不知内情。心怀鬼胎的克劳迪斯对哈姆雷特的忧郁表示不解，王后告诉他这多半是为了老王的死和他们二人的婚姻之故。克劳迪斯顿时警觉起来，他要亲自查问哈姆雷特。这时宫廷里的一位老臣波罗涅斯来见克劳迪斯，他的一席话多少打消了阴谋家内心的疑虑。波罗涅斯说哈姆雷特的忧郁是由于失恋之故， 波罗涅斯有个女儿名叫奥菲利亚，她和哈姆雷特一直倾心相恋。波罗涅斯告诫女儿与王子不要过分亲近，这使得哈姆雷特精神上受到挫折。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波罗涅斯把哈姆雷特送给奥菲利亚的情诗呈给克劳迪斯和王后观看。波罗涅斯还禀告说，哈姆雷特最近在同奥菲利亚会面的时候，言谈举止很不正常，好像是发了疯一般。克劳迪斯听了这一番话，仍然半信半疑。他特意召来哈姆雷特儿时的密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两人，派他们去与哈姆雷特交谈，同时乘机窥探哈姆雷特究竟有什么秘密的心事。哈姆雷特一眼便看穿了两个密探的用意，故意顾左右而言他的，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把他们打发走了。密探的汇报没有能使克劳迪斯放心，他一计不成又是一计，命令波罗涅斯找来奥菲利亚，让他装作偶然的样子与哈姆雷特会面，而自己则躲在暗处观察哈姆雷特，以便亲自证实他是否真的发了疯。哈姆雷特见了奥菲利亚，为了报仇的大计，他不得不装作疯狂，忍着内心的痛苦，冷酷地拒绝了奥菲利亚的爱情。姑娘为哈姆雷特的疯病和爱情的丧失而非常伤心。哈姆雷特的装疯并没有使克劳迪斯消除防范之心，他设下计谋除掉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假意听从克劳迪斯的劝告，召来一伙戏班子娱乐散心，暗中却安排了好朋友胡拉许帮助自己查明父亲被害的真相。这天晚上，丹麦王宫里热闹非常，王宫贵族都聚集在大厅里等待观看精彩的戏剧演出。克劳迪斯和王后也应哈姆雷特之邀前来看戏。按照与哈姆雷特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戏班上演了一出名叫《捕鼠机》的戏，剧情影射的是一件在维也纳发生的谋杀案。在剧中，男主人公贡扎古公爵的侄子趁叔父在花园中熟睡，将毒药滴入公爵耳中，意图谋取权位和公爵的妻子。当戏上演到谋杀行为的时候，只见克劳迪斯突然颜色惨变，一脸惊惶不安，接着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叫：停下来，不要演了。众人不明所以，连忙轰走了演员们。士兵们听到克劳迪斯的命令，点起灯笼火把前来护驾。克劳迪斯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踉踉跄跄地回到后宫去了，大厅里只剩下了哈姆雷特和霍拉许。克劳迪斯被戏里的情节刺激的当众失态的表现都一一看在了他们眼里。老王的鬼魂并没有欺骗哈姆雷特，杀人凶犯克劳迪斯终于露出了马脚。克劳迪斯回宫以后惊魂未定，立刻意识到自己中了哈姆雷特的计策。他召来亲信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顿，让他们即刻准备陪同哈姆雷特出访英国，并且带上自己亲手写下的秘密文书。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克劳迪斯仿佛松了一口气。然而杀害兄长、篡夺王位等等罪过 究竟是他心中一团难以抹掉的阴影。刚才的戏剧演出像是把克劳迪斯的所作所为重新展示在他面前，提醒他不要忘掉自己是个凶犯。克劳迪斯被内心的罪恶感折磨得走投无路，他扑倒在祭坛跟前，祈求上帝的宽恕，希图以此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正在这时，哈姆雷特到了，他见四周无人，正是下手报仇的好机会，立刻拔剑在手向克劳迪斯走去。但是正当利剑将要刺入仇人后心的一刹那，哈姆雷特却止步不前。他想，如果在克劳迪斯向上帝祈祷时送他上西天，等于是把他交给了上帝，而哈姆雷特宁愿让他下地狱。想到此处，哈姆雷特收回了宝剑，离开了浑然不觉的克劳迪斯。哈姆雷特进入后宫，来到王后的寝室，他斥责母亲不该服从于一个杀人犯和篡位者，激愤之时竟然拔剑指向母亲。躲在窗帘后边偷听的布洛涅斯失声喊叫，被哈姆雷特一剑刺杀在地。这时老王的鬼魂出现了，他再次警告哈姆雷特不得向母亲行凶。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他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的背景是八世纪的丹麦，实际上反映的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现实。当时的英国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而哈姆雷特正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剧中哈姆雷特与克劳迪斯的斗争，象征着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与反动的封建王权代表的斗争。剧本揭露了英国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殊死较量，批判了王权与封建邪恶势力的罪恶行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